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28号星期四，农历11月11，北京晴，4度到零下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19届二中全会，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习近平主持会议。 中共中央决定调整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领导指挥体制。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等4部法律和法律问题的决定，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决定将监察法草案提请13届全国人大1次会议审议，张德江主持会议。 中央环保督察组向吉林省反馈督察情况，指出吉林省环境保护工作与中央要求和群众期盼仍有较大差距。 我国将加快北斗3号组网部署，明年底前建成18颗卫星的基本系统，提供初始服务。 普京支持者召开正式会议，决定推荐普京参选俄罗斯总统。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明年1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19届中央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讨论研究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会议听取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汇报，研究部署2018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要把全面从严治党长期坚持下去，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绝不半途而废。中央纪委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担负起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严于监督，严格执纪，严肃问责，坚决维护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认真检查党的19大精神贯彻落实情况，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会议指出，要牢牢把握全面贯彻落实党的19大精神这条主线，紧紧围绕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思想建党、纪律强党、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性、创造性、实效性。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聚焦7个有之，严肃查处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阳奉阴违的两面人和违背党的政治路线、破坏党内政治生态问题，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要洗目立信，以上率下，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抓具体补短板防反弹，重点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使党员干部知敬畏，人民群众有信心。要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全面加强纪律建设，全面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严厉整治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重点审查党的18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领导岗位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严肃查处政治问题和腐败问题通过利益输送相互交织，在党内培植个人势力、结成利益集团的行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忠实履行职责，强化自我监督和自我约束，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此前，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中央纪委重点工作情况和19届中央纪委2次全会准备情况汇报。会议同意明年1月11号到13号召开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日前，中央纪委公开曝光8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分别是 河北省水利厅移民迁建办公室主任、时任省脱贫成效核查验收评估工作第九组常务副组长李高奎等人接受超标准接待问题。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原副部长梁立军违规接受公款宴请问题。上海市松江区环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徐荣等人违规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安排的宴请和娱乐活动问题。浙江省绍兴市公安局原调研员徐明法违规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安排的宴请和娱乐活动问题。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原局长王基良违规操办其女婚宴并收受礼金问题。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东升街道党委原书记王元斌组织公款旅游问题。国家统计局资料中心原党支部书记、主任曹志刚等人培训期间借机旅游等问题。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阎良公务段原段长杜永胜组织公款旅游问题。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强调，上述八起问题有六起发生在2017年或违纪行为持续到2017年，说明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纠正四风任重道远。2018年元旦春节假期是党的十九大后第一个重要节点，也正值各地人大、政府、政协换届时期，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带头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精神，充分发挥头雁效应。各级党组织要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坚守重要时间节点不放松，严抓严管，守土尽责。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严格监督执纪问责，对党的十九大后不收敛不收手仍然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党员干部一律从严处理，持续释放越往后对四风问题盯得越紧执纪越严的强烈信号，确保节日和换届期间风清气正。 央广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调整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领导指挥体制的决定，自明年1月1号零时起，武警部队由党中央、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实行中央军委武警部队部队领导指挥体制。决定明确，武警部队归中央军委建制，不再列国务院序列。武警部队建设按照中央军委规定的建制关系组织领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与武警部队各级相应建立任务需求和工作协调机制。 人民日报今天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确保党对武警部队绝对领导的重大政治决定。文章说，调整武警部队领导指挥体制不仅是全军的大事，也是全党全国的要事。中央和国家机关、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强化四个意识，积极主动协调配合，做细做实相关工作，确保武警部队领导指挥体制有序转换，稳定运行。 央广记者侯燕、刘慧民报道。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烟叶税法、船舶吨税法，通过了关于修改招标投标法、计量法的决定。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签署第83、84、85、86号主席令予以公布，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表决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提请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设立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的决定，关于延长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232个试点县市区、天津市蓟州区等59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分别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期限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名单，通过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华侨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分别提出的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免去南英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职务。会议还表决了其他任免案。闭幕会后，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31讲专题讲座，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中央政策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王晓辉主讲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方面负责人介绍了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设立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情况。 由香港特区政府投资兴建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将在明年第三季度建成通车。根据本次会议批准的合作安排，内地与香港将在广深港高铁香港西九龙站实施一地两检，即在西九龙站分别设立香港的口岸区和内地的口岸区，香港和内地各自在自己的口岸区按照自己的法律进行查验。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黄柳泉介绍，这是内地与香港反复研究论证后提出的最合理、最科学的方案。 一地两检的查验的模式，有利于充分发挥高铁的高速高效的优势，使广大的高铁乘客充分享受到快捷便利的服务，确保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的运输、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介绍，一地两检适用的查验法律法规没有变，查验的程序和流程没有变，查验的机构也没有变，完全符合一国两制和香港基本法，维护了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权。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内地出入境查验管理机构及其人员只在内地口岸区按照内地法律实行出入境查验，不到口岸区以外执法。对于高速铁路的乘客来说，除了更为高效便捷以外，和过往通过其他方式出入境没有任何区别，没有施加任何新的限制，不减损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和自由。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环境保护税收入归属问题的通知，明确环境保护税为地方收入。通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将于明年一月一号起施行。根据该法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直接向环境排放应税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为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应当依法缴纳环境保护税。为促进各地保护和改善环境，增加环境保护投入，国务院决定环境保护税全部作为地方收入。 央广记者杜西蒙、朝向荣报道。中央环保督察组昨天向吉林省反馈督察问题，督察发现吉林部分地方对环境保护工作说一套做一套的问题十分突出。在水环境立法问题上，2012年颁布的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源地保护条例违反水污染防治法规定，允许在水源地保护区内开矿采砂，造成吉林省部分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违法开发建设问题突出。吉林长白山滑雪中心项目还公然违反国家要求，擅自建设高尔夫球场和90多栋别墅，直到今年六月还在违规运营，存在谎报瞒报。此外，吉林在垃圾无害化处理问题上同样存在谎报瞒报。督察还发现，吉林雁鸣湖、查干湖等自然保护区内违法开垦、旅游开发情况突出。 督察要求吉林要全面整治自然保护区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违法开发建设问题，对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的规定要及时修改或者废止，打好污染攻坚战。 创新中国，透视未来。 创新中国，透视未来，今天播出第四篇，工业废水新克星，采制央广记者郭淼。 大家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播泽华。我现在呢来到了位于江苏吴江汾湖高新区的中广核达盛加速器技术有限公司的电子加速器调试车间。在我的眼前呢有着大大小小的金属圆柱体，这呀就是我要向各位介绍的神器哈，电子加速器，专治各种工业污水。说句实话呢，看外形真的想象不出来它的科技含量体现在哪儿。中广核达盛加速器技术有限公司环保事业部副总张佑学做了解释。 电子被加速到很高的速度以后，它就有具有很大的能量，那么在这个电子射线具有很大能量的电子射线，它这个照射到水里面以后，它能够产生电离辐射，就引发了这样一系列的反应，最后产生了很多的活性物质，这些活性物质就能够去跟这些污染物反应，那么就把这些污染物最后把它给消除了，主要是这样一个原理。 污水处理啊，基本都存在高能耗低效率的问题。不过我国首个电子束辐照处理工业规模印染废水示范工程在浙江金华启动运行后却打破了这个魔咒。目前呢每天的处理量为1500至2000立方米，可以高度去除废水中残留的污染物，实现废水的高标准排放或者中水回用。 它的设备寿命比较长，设备我们一般都可以用20年以上，其他的设备相对来说几年三年五年有的要更换，频繁的更换它不方便，这个我们的稳定性非常好。 除了印染行业，这项技术呢对造纸、化工、制药等行业的废水处理，以及水质复杂的工业园区废水处理，还有一些特殊有害物质，比如说抗生素废水、菌渣等危险废物的无害化处理，都能够起到作用。怪不得它被国际原子能机构列为21世纪和平利用原子能的主要研究方向。 专业人士是如何评价工业废水新克星电子束的？详细报道，欢迎收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央广消息，为贯彻落实纠正四风、加强作风建设的精神，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昨天发出通知，明确在扶贫考核中切实减轻基层工作负担。根据通知，除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督查、巡查、考核、评估外，不再组织开展其他考核。通知明确，要减少填表报数，除每年根据统一部署填报一次建档立卡信息系统数据外，任何单位、任何部门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村级填报扶贫数据。通知强调，对层层考核增加基层负担的，对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对搞形式主义、干扰考核造成严重后果的，实行一票否决，并依纪依规追究责任。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党的19大报告指出，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要有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作为高校众多的城市，武汉今年推出了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请听报道，创业在武汉，采制央广记者林书。 江西那个重金属的污染样品，我们实验做的怎么样？ 周五下午，湖北武汉瑞景环境修复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童亦飞来到实验室，和技术人员聊起了自主研发药剂的最新实验结果。2011年，童亦飞从美国南加州大学环境工程学毕业，原本在杭州一家央企工作。今年年初，他离职回到家乡武汉，创办了这家环境修复公司，给污染土壤开药治病。不到一年时间，公司员工从2个增加到14个，这是童亦飞回来前没想到的。 那个时候呢，更多的是一种害怕。 那到底为什么就下定决心了？ 就是心里痒呗。有这么一批人在传统， 有一个曾主任，有时候一个主任。 曾丽就是童亦飞所说的曾主任， 其实这也就是我们的工作吧，对每一个武汉的毕业生的这种关注。 在武汉东湖高新区工作了10多年的他，已经陪伴了400多家企业的成长。 童亦飞当时是获得了人才计划的这个无偿的资助的100万，然后同时呢还配套差不多1-2百万金额的投资款。 今年曾丽格外忙碌，随着大学生零门槛落户，低于市场价20%的大学生安居房、大学生创业贷款资助等等人才政策的兑现落实，曾丽的微信响个不停。 咨询的人多了呀，这么多的校友回换其实带来的这些人气啊、资本啊、项目呀、大家其实都是一个想法，都是想留住更多的人才在武汉。 明年是童一飞回到武汉的第二年，他的公司将搬入崭新的办公楼，更多的新期待也在他的心中生根发芽。 明年呢，我们保守的估计应该是会有200%-300%的增速，希望能够国外的包括我们沿海地区的理念产品设备带到武汉来。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发言人冉承其昨天表示，加快北斗3号组网部署，明年底前建成18颗卫星的基本系统，提供初始服务，2020年底前建成30颗卫星的完整系统，提供全球服务。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5年来，北斗基础产品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冉承其表示，目前国产北斗芯片累计销量突破5000万片。 5年前，国内没有一片国产的北斗芯片，现如今已有坚强的北斗芯。国产北斗芯片实现规模化应用，工艺由0.35微米提升到28纳米，最低单片价格近6元人民币，总体性能达到甚至优于国际同类产品。 如今全国超过480万辆营运车辆安装了北斗终端，形成了全球最大的车联网平台。5年来，北斗在智能手机、共享单车、物流配送等方面实现了突破性应用。 全国40000余艘渔船安装北斗，累计救助渔民超过10000人。北斗已成为渔民的海上保护神。世界主流手机芯片大都支持北斗，国内销售的智能手机北斗正成为标配。 目前我国已经推出了全球首个支持北斗的加速辅助定位系统，服务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用户已经突破1亿，日服务达2亿次。 在明年2018年底的时候，我们要发射18颗左右的卫星，可以优先为一带一路的国家提供服务。这个服务是跟现在北斗系统已经具备的服务能力相当的，并且还要进一步的提高。 入冬以来，我国玉米价格涨势不断，专家表示，当前玉米供求关系并未扭转，玉米库存仍亟待消化，需要相应顶层设计解决结构性矛盾。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农业部数据显示，12月第二周全国玉米平均价格每公斤1.95元，环比上涨0.5%。主产区东北三省玉米平均价格为每公斤1.59元，环比上涨1.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部长叶新庆认为， 从库存的角度，我们目前玉米的库存量是足够大的，我们现在担心的是库存量怎么去消化的问题，而并不担心国内玉米供不应求。 叶新庆表示，近年来包括粮食在内的整个农产品供求结构出现新变化，从以前的总量基本平衡转向总量平衡结构性过剩或是结构性失衡。尽管当前面临去库存的矛盾，但从长远看，国家粮食的需求还会长期持续上涨。 当前我们面临的去库存的矛盾，但是中国的粮食需求的峰值还冉冉没有到来。在未来啊，我们怎么样满足这个不断增长的需求，在推进粮食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的过程中间，我们要有一个长远的打算，要有一个顶层的设计。年度的产量可以交由市场来决定，但是粮食的生产能力国家要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新闻动车组，前11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1.9%，十几高铁今天正式开通，中国第五批赴马里维和分队通过联合国首次作战能力评估，请听报道。 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速比10月份放缓10.2个百分点。宏源证券固定收益总部首席分析师范维分析，这是高增长之后的正常回归。 在整个工业企业利润里面，上游企业的利润是表现最好的，随着 PPI 的逐步的回落，上游行业它的这个利润的增速也是相应的出现了同比的一个大幅的回落。 总体上看，今年以来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袁磊表示， 产业的结构上出现了一些升级，过去的因为产能过剩非常严重，那么一些小的一些企业它这种无序竞争造成整个行业的处于一种很低利润甚至说亏损状况都得到了一个大幅的改观。 央广记者张绵绵北京报道。 石家庄至济南高速铁路，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十几客专，将于今天正式全线开通运营，标志着国家铁路“十二五”规划“四纵四横”太清一线全线贯通。石家庄至济南高速铁路全线298公里，运行时速250公里每小时。线路开通后，石家庄至济南间列车运行时间将从原来的4个小时左右压缩至2个小时左右。十几客专总设计师梁振发， 作为石家庄来说呀，它是十字交叉嘛，就是说南北和西边应该是都是通的，但是它缺一条腿，就等于说到东边还没有打通。这个十几客专建成之后，等于说它这个十字形就是完全形成了，东西南北都通了。 央广记者王志达，河北石家庄报道。 联合国对我维和警卫分队首次进行结构性系统性评估，目的是摸清分队作战能力。第五批赴马里维和部队指挥长张海军， 部队达到了命令一句话下达，专具一站子懈怠，部署一分钟到位，营区一体化响应的实战标准。 评估组讲评期间，在没有预先号令的前提下突然下达拉动快反力量的命令，我快反中队仅用46秒便完成全员全装集结，比维和友军作战部队出动时间提前20分钟，受到连马团副司令员阿马杜凯恩少将的高度评价。 中国警卫分队是一支专业精湛素质全面的部队，你们在任务区的突出表现有目共睹，从作战能力评估过程来讲，你们的表现令我非常满意，充分展示了过硬的专业素养。 央广记者程程、韩立健、马里报道。 教育部等11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加强中小学70综合治理方案》，对学生70进行了明确界定。方案提出，必要时可将实施70学生转送公读学校进行教育。 针对当前存在的家政行业乱象，商务部服贸司有关负责人日前表示，将建立家政企业红黑名单制度，并纳入全国信用记录。 昨天上午9点，在宁波舟山港，一只身披红装的集装箱被稳稳吊装到美瑞马氏基轮，这标志着宁波舟山港成为全球首个年货物吞吐量超10亿吨大港，连续9年位居世界第一。 一辆载有40多名中国游客的大巴昨天在冰岛南部发生车祸，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不同程度受伤。中国驻冰岛大使馆立即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促请冰方全力救治受伤人员，并尽快查清事故原因。大使馆同时提醒，冰岛冬季气候条件较差，中国赴冰岛游客务必注意人身及交通安全。 一个由俄罗斯总统普京支持者组成的倡议小组26号召开正式会议，668名普京支持者一致决定推荐普京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明年的总统选举。俄罗斯选举法律规定，独立候选人必须召集一个不少于500人的倡议小组，收集30万个支持者的签名。 由于伊拉克北部基尔库克省接连发生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袭击事件，约200个平民家庭昨天被迫回到难民安置营地。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崔天琪、王晨、卫东，主播中长于方。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我是碧桂园的员工朱建敏。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就是实现梦想的过程。 一个人的梦想，一个企业的梦想，一个民族的梦想。 中国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刮刮乐，乐刮刮， 朋友聚会刮一刮， 春节假日刮一刮， 结婚庆典刮一刮， 刮出好运乐， 哈哈哈哈！ 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 福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北京时间7点整。